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吴明，第33回，狄仁杰奏参污吏，洪如真接见大员。却说武三思来至朝房，果见小黄门与狄仁杰喧嚷，走到面前，向着狄公奉了一个揖，乃说道：“大人乃朝廷大臣，何故同朝廷的小吏争论？岂不失了大人的体面？若这般人有什么过失，尽可据实奏闻呢？若这样胡闹，还算什么封疆大吏？现在太后有旨，召汝入见，你且随我进来。”狄公对他一看，年纪甚是幼小，绿袍玉带，头戴乌纱，就知是武三思前来。当时故作不知，高声言道：“我说朝廷主子甚是清明，岂有新检放的大臣不能朝官之礼？可恨被这般小人欺君误国，将一统江山败坏于小人之手。朱立仁那厮以武三思为护符，此乃是狗党狐群，贪赃枉法，算什么皇家国戚？既然太后命你宣旨，还不知尊姓大名，现居何职？”武三思听他骂了这一番，哪里还敢开口，心下暗道：“此人非比寻常，若令他久在朝中，与我等甚为不便。此时当我的面尚敢做不知，指桑骂槐，如此背后更可想见了。”复又见问他的姓名，更不敢说出，乃即道：“太后现在金殿上，立等关键，大人赶速前去见驾吧。你我同为一殿之臣，此时不知我的姓名，后来总可知道。”说着喝令小黄门退去，自己在前引路。狄公随后穿了几个偏殿来至午门，武三思先命狄公在此稍待，自己进去先在御驾前回奏，然后执殿官出来喊道：“太后有旨，传河南巡抚狄仁杰朝见。”狄公随即趋进午门，俯覆金殿，向上奏道：“臣河南巡抚狄仁杰见驾，愿吾皇万岁万岁。”武后在御案上龙目观看，只见他跪拜从容，实是相臣的气度，当即问说道：“卿家何日由昌平启程？沿途风俗，年成可否封足？”前者山东巡抚阎立本保奏卿家正生卓著，孤家敛财甚笃，故此越级而生。既然到了京中，何不先至黄门关处挂号，以便入朝见朕？”狄公当机奏道：“臣愚昧这才，毫无知识，蒙思拔宅，身具不称其职，只以圣眷游龙，唯有竭力报效。臣于前月由昌平赴京，沿途年岁可补丰收，唯贪官污吏太多，百姓自不聊生，诚为可虑。”武后听了这话，连忙问道：“孤家遇疾以来，屡下明诏，命地方官各爱民勤慎，卿家见谁如此？且据实奏来。”狄公跪奏说道：“现有河南府清河县周捕城，便贪赃枉法，害虐民生，平日专捅恶棍，土豪鱼肉百姓，境内有富户增有财，霸占民田，奸占民女，诸般恶迹道路宣传，百姓控告衙门，反说小民的不是，推圆其故，皆这两个人是张昌宗的家奴，张昌宗是皇上的宠臣， 已故目无法纪。若此贪官污吏如不尽法惩治，则日甚一日，百姓受害无穷，必致积成大变，此乃外官的恶习。京官的斗笔，臣入京都未能尽悉，但是黄门官朱立仁而言，臣是奉命的重臣，简放的巡抚，进京必见，理何先赴该处挂号？黄门官朱立仁为臣升任巡抚，是因请托武三思贿赂而来。他乃武三思的七舅，自称是皇亲国戚，勒令臣下送他1000两利归，方肯带领引荐。臣乃由县令荐升，平日清正廉明，除应得的俸禄，余皆一尘不染，哪里有这赃银送他？谁知他阻挠入冠，令黄门假传圣旨，不准微臣入朝。赦非陛下厚恩，传诏宣谏，恐再迟一年，也难得再见圣上。这般小人，居官当国，皆是权仗武三思、张苍宗等人之力。若不将等此人罢斥，驱逐出京，恐官吏不能整治，百姓日害受身，天下大局不堪设想。臣受国厚恩，故冒死演奏，复起我主施行。武后听他奏毕，暗道：此人好大的胆量，张昌宗、武三思皆我宠爱之人，他初入京中见朕，便如此参奏他们，可见他平日的是为民为国了，不必权贵的人呢。虽则此事你可奏明，叫孤家如何发落？将他两人革职，于心实是不忍，况且宫中以后无人陪伴了。若是不问，狄仁杰乃是先皇的旧臣，百官更是不服了。想了一会，乃说道：卿家所奏，足见革除比正，书刊加上。着朱立仁降二级调用，撤去黄门官的差事，周补成误国殃民，着即行撤任。与曾有才并被害百姓，似卿家赴任后，一并归案训办，具奏治罪。张昌宗、武三思故念世廉有功，可着勿庸致意。狄公见有这道旨下，随即磕头谢恩。武后命他赴新任，然后卷帘退朝，百官分散。原行冲出了朝房，向狄公说道：大人今日这番口奏，也算得出人意表，虽不能将那两个狗贼处置其罪，从此亮也不敢小视你我了，但是一日不去，皆是国家的大患，还望大人接力访查，互相纠办，方得为无父绝职。狄公说道：请大人但放宽心，我狄某不是那求荣慕富的小人，依附这般奸臣，到任之后，哪怕这武后有了过失，也要参他一本。说着两个人分手而别。狄公到了客语，进了饮茶，因有圣命在身，不敢久留京中。武后出门拜了一天的客，择了第五日接应。好在这巡抚衙门即在河南府境内，唐朝建都在河南，名为外任，仍与京官一般，每日也要上朝奏事。加之狄公又兼有同平章事这个官职，如同御史像样，凡应奏事件又多，所以每日皆需见驾。自从朱立仁降级之后，所有这般奸臣皆知道这狄公的厉害，不敢小视于他。众人私下议道：武、张这两人如此的权势，尚且被他进京，头一次必见便奏他的不法，圣上虽未准奏，已将三思的七舅撤差，你我不是依曹府墓的人，设若为他参奏一本，也要同周补成一样了。不说众人心里畏惧，单说狄公次日 先颁发红贴御示，责定本月13日晨刻接应，一面命马荣前去投递，一面自己先到巡抚衙门里拜会就任的巡抚。此时就任的巡抚正是洪如真，此人乃是个市侩，同曾人怀义自幼交好，因怀义生得美貌超群，有一日被武后看见，便命他为白马寺的主持。凡武后到寺里年香，皆住在寺里，淫乱之风比难尽数。僧人怀义得信之后，更是娇贵非常，至尊王位，出入巨城于马，凡当朝臣子皆匍匐道途，卑躬尽礼。武承嗣、武三思见武后宠爱于他，皆以同仆礼相见，呼他为师父。僧人怀义因一人力薄，恐武后不能尽其意中之欢悦，又聚了许多市井无赖之徒，度为僧徒，终日在白马寺里传了些秘法，然后送进宫中。这洪如真知道这门径，他有个儿子长得甚好，也就送在寺内，拜怀义为师父。此子生来灵巧，所传的秘法比群人格外的活动，因此怀义非常喜欢他，近于太后，太后大为宠爱，由此在武后面前求之再四，将洪如真放了巡抚。这许多会计狄公还未曾知道，当时到了衙门，将名帖投进号房，见是新任巡抚大人，赶紧送与直贴的家人到里头通报。此时洪如真已经得他儿子的信息，说新任的巡抚到了，十分刚直，连武章请人皆为他言参，朱立人已经撤差，如到衙门拜见，不可大意。洪如真看了这封书信后，心下笑道：张昌宗这厮平日专妒忌怀义，说他占了他的地位，无奈他没有怀义许多的秘法，不过老实行事，现在人杰再参了一本，格外要失宠了。那时我的儿子能大得信任，虽有这信敌的在京，还怕什么？当见家人来回，也只得命跟随家人开了中门花厅请会，自己也是换了冠带，再接下厚礼，抬头见外面引进一人，纱帽乌靴，腰束玉带，年数50以外，堂堂一表，人才颇觉威严，当即赶紧上前一步，高声说道：下官不知大人罔顾，有接来迟，望其见谅。狄公见他如此谦厚，也就言道：大人乃前任大员，何敢劳接？说着彼此到了花厅，见礼已毕，分宾主坐下，家人送上茶来，寒温数壁，各吐其怀抱。洪如真先问说道：大人由县令升阶，着受此任，圣上优眷，可谓龙极了，但不知大人何时接应，尚岂视之，以便谦让衙门。狄公道：下官知识毫无，深恐负此大任，只以圣上厚恩，命受封疆，昨日关键之时，圣命甚为匆促，现已择定本月13日晨刻接应，红玉已经颁发，故特前来奉拜，即达彼臣，至地方上一切公读，还望大人不吝简言，授以真旨。哪知洪如真见狄公如此谦卑，疑惑儿子所写的书信不实，此时反不以狄仁杰为意，乃道：大人是亲命的大臣，理何早为接应？至下官手里攻读案件，自历任以来，无不整理有方，地方上无不官清民顺，纵有那寻常案件，皆无关紧要，似下官交谢时，自然交代清楚的，此时无烦大人过虑。 狄公见他言谈目中无人的气象，心下笑道：我只知道你是个我辈，谁知你也是个狂妄不经的小人。你既如此托大居傲，本部院今日倒要当面驳你一驳。乃基说道：照此说来，大人在任上数年，真乃是小人之福了。但不知目下属下各员，可与大人所言相合否？下官自昌平由山东渡黄河，至清河县内，那个周卜成甚是殃民害国。下官昨日必见圣上，在殿前一一据实参奏他的罪案，蒙圣上准奏，将他革职。不知大人耳目，可知道这般贪官污吏吗？大人既自谓官清民顺，何以这等人员孤荣尚未纠办呢？莫非是大人口不应心，查访不明的处在吗？当时洪如真听狄公的一番言语，明明有意讥讽，因我当他说的大话，姬乃说道：大人但知一面，可知周卜成是谁处出身？他的功名乃是张昌宗所保奏，武后放的这县令，现在虽然革职，恐也是掩人耳目。常言道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大人虽有此职道，恐与此言不合呢，岂不有误自己的前程？这一番的言语说得狄公火从心起，大怒不止。不知狄公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33回完。